为什么还要别人祝福？自己的归属

你在远方的山上，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，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

深信后悔都是放纵的累积，藏了情不自禁，会留下沉重的记忆，人不能打算过意，却不打算失去，没有幸福不加代危机，

没流过一滴眼泪，却被大雨包围。冷暖自知的酒杯，游荡着善良的魔鬼。他总是这样说着，一切都无所谓。他背对着人群，摔碎了酒杯。 every smile, every smile。

waterfall. I'm in your waterfall. I'm in your waterfall. 慢慢走，别总说。